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当年他最窘困的一段生活。那段时间他几乎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呢？为什么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他却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呢？ 哎喂啊，哎我正写着呢，哎，马上就好，马上就好，5分钟啊，5分钟之后给你发过去啊。哎，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见面晚了。发送。哎，老板，来点啤酒。 好嘞。 你的扎啤。 哎，谢谢。 哎呀，哎，终于能歇口气了。 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啊？ 嗨，我们这自由撰稿人哪有加班一说？有活就接呗，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像我这给人家写公众号，每天都得抢热点，天天跟生死时速似的。 那是够辛苦的。 哎呀，现在干什么不辛苦啊？想赚钱不都得这么拼吗？不过我也知足了，想当年我捡废品的时候，在外边晒一天都挣不到我今天一篇稿子的零头呢。 捡废品？ 嗯， 体验生活。 我那是被生活体验啊。哎，我当年最穷的时候真捡过废品。 你 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这人模狗样的，怎么可能当年还捡过废品呢？是不是？嗨，其实我本来呢也不至于混得那么惨，但是谁让我当时年轻气盛非要离家出走呢？出来混就只能靠自己了呗。可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能找着什么工作啊？ 你高中毕业就离家出走了？为什么呀？ 我跟我爸吵了一架，然后我就偷偷跑出来了。当时我身上带了一点钱，一路从东北老家跑到了烟台，在郊区租了一个9平米的房子。啊，我还捡了2只流浪猫呢。其实那个时候啊，我一直是想靠写文章养活自己。可是我在烟台混了1个月，直到我的钱都快花光了，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嗨，想想也是，谁会要一个高中毕业生啊？ 你没考大学吗？ 考了，没考好嘛。这个也是我从家里面逃出来的原因，因为我也不想赖在家里面吃白饭了。后来我到了一个东北菜馆，有几个东北老乡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啊，就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有一个批发部，他们需要人手帮忙装废酒瓶。 在饭馆里那几个老乡啊都在那儿干活，我也被介绍过去了。批发部那个老板姓陈，长得特别像李逵。 这么凶啊？ 啊，不，我是说身材啊，脸挺憨厚的。他老婆管账。他老婆比他老公更像李逵，满脸杀气的。 看来在他们手底下干活不容易。 嗨，主要是这活本身不容易。你看啊，装废酒瓶，这工作听上去挺简单的，是吧？就是把一个麻袋套在铁架子上，然后呢，就把他们收过来的酒瓶子放进去码好，最底下一层放6个，然后5个瓶子放一层，最上面一层放4个，一个麻袋要放110个瓶子，每弯2次腰，能从地上捡起6个瓶子来。也就是说，装满这一袋，我需要弯腰34次。 数得够清楚的呀。 那，嗨，机械劳动嘛，换你干，你肯定也会无聊的开始数数了。哎，你猜我装满一袋子能挣多少钱？ 多少？ 1.2块。 这么少啊？这太黑了吧？ 那，我是不是也找不到其他工作了吗？这份工作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日结工资，也没什么技术含量。我就想着，好歹我装10袋，就能挣12块。我一天怎么也得装个几十袋吧。结果没想到，这活竟然这么辛苦。 可不嘛，装一袋就要弯30多次腰，你一天要真能装几十袋，腰还不断了。 要不说那时候我很傻很天真呢，干一整天下来，才知道钱原来那么难挣。不仅仅是弯腰的问题，而且那大夏天呢，我一直是在太阳底下晒着，半天下来浑身都湿透了。一开始我还带着他们给我那手套，他们说是因为怕有碎玻璃渣容易划伤，但是他们给我那手套那叫一个厚啊，戴上以后简直影响速度。后来索性我就把那手套都给摘了，但就算这样，到中午的时候我才装了25袋。到中午的时候呢，陈老板有一个女儿出来给我送水，她女儿叫陈毅，在山东一个医科大学读书。她应该是他们家里面最可爱的人了吧。 哎呀，你也不戴个手套，不怕弄伤了吗？ 嗨，怎么会啊。 多喝点水，小心中暑。 哦，谢谢啊。那天中午我是在东北老乡的家里面吃的饭，走出屋子的时候我这头直发晕呢。我就心想，我说这才第一天啊，如果一直这么晒下去我得疯啊。我得看着其他老乡在那一边吃一边砍大山，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我有多狼狈，更不可能有人同情我了。我这才明白，原来社会就是这样，生存这件事儿只能是自己对自己负责，没人能帮你。那天下午我干到3点，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陈毅出来给我数了个数，一共装了40袋，给了我48块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哎，大太阳底下晒一天，48块钱。 这活儿你真的干得下去？ 干啊，不干怎么办啊，连房租都交不上了。而且我没想到第二天干活我就刮彩了， 受伤了 啊。谁让我不戴手套呢，那空酒瓶里边它还真夹着碎玻璃，那叫一个锋利啊。被刮的时候我都没感觉，直到血哗哗的流我才觉得钻心的疼。我那老乡让我去管老板娘要创可贴，老板娘给我创可贴那时候100个不乐意，满脸的舍不得，好像给我什么宝贝似的。后来我就学乖了，戴着手套干，可是因为不适应速度也慢了一倍，结果到下午2点多我才装了20袋。 24块钱。 对啊，所以你能想象那时候有多烦躁了吧。可是我又找不到一个发泄对象，最后我想啊，我这不装了，回去睡觉。后来我又干了几天，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不住了，我手上这伤是越来越多，最后创可贴都贴不过来了。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伤口因为割得太深了，都没法用创可贴贴了，那老板娘直接往我手上倒烟灰，呵，倒完以后一看， 还以为我这手指头变异了呢。 那后来你又找到什么新的工作了？ 不跟你说了吗？捡破烂呗。我听我那东北老乡说现在捡垃圾特别赚钱，我就从陈老板那儿拿了俩麻袋。我们那村口啊就有个废品回收站，我觉得靠捡垃圾能生活也不错啊。 真的能赚到钱吗？ 你听我说啊，我那天在外面转了两个半小时，我走了三条街，捡了满满一麻袋，你猜我挣多少？ 总不会比装瓶子还少吧？ 7.5块。 啊，这还干什么劲儿啊？ 是啊，可是那房东一直催着我交房租，但是我身上是真拿不出来钱了。不过我在批发部跟老乡诉苦的时候，陈毅听见了。 房租多少？ 啊？ 我问你还差多少？ 100。 拿去吧，你先用。 别不。 哎呀，你就拿着吧，算先支给你的。反正出去送货的时候缺人，你就跟人一起送货吧。我跟我爸说了，他也同意了，每天给你算60包瓶子，你另外装的瓶子另外算钱。 这姑娘人真好， 我当时都快感动哭了。所以后来我的工作呢就变成了跟车送货，中午的时候抽空装点瓶子。陈毅每天都会过来跟我聊聊天，偶尔呢还要给我塞点好吃的，陈老板倒也没说什么。倒是我那帮老乡们开玩笑说让我直接倒插门当陈老板的女婿得了，但是我知道我跟陈毅是两种人。 今天的你应该不会这么想了吧？ 哎，那时候怎么可能会想到有今天呢？那个时候啊，我就只会不停地给陈毅还有他们家添麻烦。我记得有一次已经到了下班的点了，陈老板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两家超市要求送货，我本来都已经要走了，又被陈老板给叫住了，让我再帮他搬点货，因为其他人都已经走了。我就直接跟他说我干不动了，我都晒了一天了。可是陈老板说只要我跟着去一个小时给我算装6包瓶子的钱。 那才7.2块啊。 那至少比我在大街上捡2个多小时的垃圾赚钱啊。 所以你就去了？ 是啊，7.2块那也是钱啊。不过没想到的是啊，为了这7.2我进医院了。 啊？怎么搞的？ 我这人啊一直都是大大咧咧的，好多事都这样。结果那天我就尝到教训了。当时我们那个院子中间有一个2轮的手推车，纯铁制作的，车那边啊特别锋利，就是那种薄铁片。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左边这小腿正好跟那个车的铁片蹭了一下，我当时也没什么感觉，我就觉得脚那儿凉了一下。后来还是陈毅先发现了。 哎，苏宇，你的腿怎么流了那么多血啊？ 我低头这么一看啊，发现血已经把我半条小腿都染红了，特别像那电视剧里播出的暴徒拳。 竟然划得这么严重。 是啊，陈老板当时脸都吓白了，立刻就把脖子上那毛巾拿下来绑我腿上了，然后拉着我就要去医院缝针。我呢坚决不肯， 怕花钱。 对啊，而且我当时确实也没觉得有多严重，我心说躺2天就好了吧。可是陈毅跟陈老板都说不行，这伤口太深了，必须得缝针，直接就把我推上车了。到医院以后啊，那白毛巾都已经变成红毛巾了。医生打开伤口的时候，我都感觉有一股凉风往里边灌，往那一看好像还有一点白色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啥，怪吓人的。反正缝针的时候虽然给我打了麻药，但我还是哭了。现在想想还挺没出息的啊。不过我看着陈毅好像比我还疼，他一直皱着眉头陪着我，他爸爸交完钱就回去送货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啊因为算工伤，所以虽然花了几百块钱，但是不用我掏。哼，哎，要不怎么说我老给他们家添麻烦呢。 干活也不利索，没干多长时间还让人家搭钱给我看病，哎，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你呀、啊、说到底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哎，所以你说奇不奇怪，明明我竟给他们添麻烦了，陈毅竟然还对我那么好。那天缝完了针还要打点滴消炎，他一直陪着我，还要扶我下楼。 哎，下楼小心点，我扶你。 我没事儿，我自己走吧。要不我跳给你看。 哎呀，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来慢慢走。 哎，这真不用。 哎，少说几句吧，看楼梯。 后来他就一直架着我这胳膊扶着我去了一楼，把我安排到座位上以后，他又是拿药又是叫医生的，一直忙前忙后的。当时我这脑子里边啊，对他的评价就只剩下两个词，温柔贤惠。 喜欢上他了？ 我说了我配不上，所以除了对他说谢谢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来喝点水。 啊，谢谢你啊。 谢什么？谢我啊，倒不如以后注意点，这几个月光看你受伤了。不回家好好读书，非在这儿遭罪，真搞不懂你。 你也要开学了吧？那个，你长得也挺黑的哈。 哪有？我也不想啊，这都是考驾照练车练的。你在想家里人吧？ 我想我奶奶了。 怎么不打个电话？ 嗨，我这活成这模样了，哪有脸给家里打电话？ 他们不会嫌弃你的，都是一家人，就算当初你们闹成那个样子。 我知道，但人总是要脸的嘛，出门在外报喜不报忧，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给他们打电话。 可你一直不联系他们，他们一定会担心的，你能给他们打个电话本身就是喜事儿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不孝顺？ 嗯，感觉是有点，但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唉，我哪还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啊？我现在就是苟延残喘。 你别这么说自己，你本来可以不用过这种日子的。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还是想去厕所？没事，我可以。 你什么？你带我去啊？ 嗯。 你太可爱了。 你骗我！你一个病号怎么还骗人呢？信不信我打死你？ 别！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其实我刚刚是想说， 你等等。我接个电话。喂，爸。嗯，已经缝完针了，正在输液呢。现在？没事的，我可以。好吧。 你爸叫你回去。 嗯。 你早该回去了，天都快黑了。 你一个人行吗？ 嗨，这有什么不行的？ 那输完液你自己一定要打车回去啊。 嗯、 哦对了，钱。 哎，你快走吧，打车钱我还是有的。嗯， 好吧，那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好，知道了，路上小心点啊。 嗯。 护士，你帮我拔了吧，我不扎了。 为什么不扎了？ 那个点滴等要扎完啊还得一个多小时呢，到时候就没有公交车回去了。 你没打车？ 嗨，那时候我刚交完房租，身上就剩下几十块钱了，哪有钱打车啊。